存在的，包括冰溪，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被大家熟知还是在文艺作品里边，当时这个《甄嬛传》热播的时候，就有好几段关于这个冰溪的描写，说大冬天了，皇上跟娘娘去干点啥呀，冬天有什么娱乐项目，他们也没什么好干的，冬天怎么着，就看冰溪，就是这种冰上的表演啊，包括这种冰上的舞蹈啊，冰溪当中啊，一边滑很漂亮，又追逐，然后再跳个舞。其实它，我觉得冰溪它有点像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示平台 啊，综合性 的运动会啊， 对， 展示周啊，有点像这种感觉。 刚才说的好，皇上娘娘没事了， 也没事干，冬天是吧？ 干点嘛呢？哈，来一场冰上运动会吧，是吧？也挺有意思。这个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北京的冬季运动。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过了，也是因为冬博会，冬博会的这个召开冬季博览会。其实，在冬季博览会里就有很多关于冬季运动的这个大主题，是吧？哈尔滨，你可以去看冰灯，是吧？来北京呢，冬季项目干嘛呢？那你可以到后海边上的野湖去滑滑冰， 是 啊。当然这个说野湖滑冰当然不合适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咱们是有工作人员给检查冰面的厚度， 是。 而且说实话，如果说到野湖上去滑冰，说明你确实没有在户外野湖滑过冰，因为到那个湖面啊，它如果不经过修理不浇冰的话，我们湖面上其实是沟沟坎坎的，你应该知道，就是你到湖面上，如果它没有经过整理，没浇冰，它一定要水去浇冰，没浇冰的话，那冰是裂的，裂呀，有坎儿啊，然后或者说有窟窿啊，因为这个水里边是有气泡的， 对， 这个冻冰的过程中有很多小气泡，就冻在这个冰面上了，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边， 是 啊，你一破就是一小坑，所以这个真的是在外边滑冰的话，那个滑道都是由咱们这个爱滑冰的人或者说外面的管理人员拿水浇出来的，浇了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滑行的这么一个滑冰的道， 是， 挺期待的。这么一说又比较期待北京的冬天了啊，这马上你看北京的春秋是挺短暂的， 对， 这个秋天一过马上就冷，你基本到十月中下旬你再往北边走，崇礼那边都开始下雪了， 没错， 你一说这个雪季，就是冬奥会了，因为雪季是跨年的嘛， 对， 这基本上是叫2021到2022雪季， 这个冬天啊， 这冬天2022年2月3号，咱们就准备迎接冬奥会，是吧？行，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这一段时间里边，超级铁人都会集中来说一说我们叫冬季的运动项目，也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声音回忆回忆冬季运动项目，也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冬季运动。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阳，继续来聊运动哈。冬奥会让咱们北京成为了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双奥城市，就是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作为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的北京人啊，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北京跟张家口大概是这么分的，就北京的冰上项目比较多，当然在北京的这个延庆怀柔啊，就是北部的山区有一些雪上项目，那张家口呢主要是雪上项目。冰上项目在这个冬季奥运会里边有一项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精彩，同时呢它的球迷也非常多，什么呢？就是冰球啊。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冰球这项运动。我们请到的不算是冰球的职业教练，但是他做了自己的冰球项目，在北京推广着冰球运动。我们很高兴请到了 Go Hockey 的联合创始人刘卓成 Jason，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好，谢谢。 这个几个词来形容 Jason 哈，这个年轻有为，高大帅气，英俊潇洒。 没有，过奖过奖。 真的，那刘卓成 Jason 是